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时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又到了星期六啊， 嗯， 又熬到了星期六是吧？ 哦，怎么能弄出熬这个词来呢？ 这三伏天就等于熬这个字儿、 哦、 啊。 你是指的这个天气的熬哈？ 嗯， 我还以为你是指的这个就是叫什么恨嫁熬呢。 我还不至于啊。在上上周那是非常热的一周、 嗯、 那一天一天真的是熬哈、啊、 是 在过去的这一周呢也挺熬的，虽然这个天儿没有前一阵那么热了，但是那个闷劲儿啊，时不常下雨啊， 嗯，夏天就是这样， 嗯， 接受了，习惯了就好。 那你说这样的天气适合谈恋爱吗？ 得分地儿、 嗯、 我觉得这天谈恋爱咱就不能在什么公园里头花前月下了。 那没有花前月下，都是花前蚊子下， 还是得找一个空调挺足的啊，然后这个环境呢稍微的宜人一点，别太吵别太闹的地方。 那也不能算花前月下，那就剩花钱了。那你说什么季节最适合谈恋爱呢？ 秋天。 春天为什么不呢？ 春天风大，你知道北京来讲、 嗯、 对吧，三月的时候你这经常来点大风啊， 啊，没法花前月下，一出门灰头土脸是吧。 对呀、啊、你这秋天呢、啊、看着这个枫叶秋高气爽，谈的要差不多了的话呢，马上就能迎来这个春节，就可以带着回去见家长。 好吧，你计划的还挺好啊。 嗯， 但是秋天就是太短暂了， 这个一下子感觉一场大风冷空气过来马上就冷了，就变成冬天的那种肃杀的气氛了。但这种时候更需要我们靠着爱情去相拥取暖呢。 嗯，不能再聊了，再聊就奔着八卦去了。当然了，我们这么说呢都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来说的。 嗯， 那真正有爱情的人，我相信一年四季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甜甜蜜蜜的，不管刮风下雨，不管酷暑严寒，只要是在一起哪怕有点黏。 不过像这样的人生大事啊，咱们还是一直强调，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啊、 嗯、 咱们不见得说真的得是说开春了天暖和了，而是每年咱们给自己定一个规划。比如说我们征婚这个事情，年初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啊，这个还单身的朋友要打算这一年有点这个改变的话，您得早做打算早做准备。但是呢、 嗯、 总还是有些人不着急不着慌，等到年底爹妈催着需要往家领人的时候再着急，那就来不及了。有时候 哎，想起我们一位听众说的话，跟他闺女说的，快点儿，不快点儿好的都让人抢没了。 这个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和早起的虫子被鸟吃，这两种情况还是都会出现的，我觉得也得辩证的来看待啊， 必须得辩证的来看啊。 是， 感情这个事儿呢，有的时候还是需要慎重，不能说靠时间的快慢来决定。 对， 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如果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的话呢，请不要忘记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并且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周六征婚交友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征婚交友的朋友们的信息。首先呢，还是女士优先，女士登场。 为女儿征婚的一条信息，女儿啊是老北京人，老宣武区的人，91年出生，身高1米6，小巧可爱型，211大学本科毕业，有车，工作稳定，爱好广泛，喜欢绘画、唱歌、戏曲。嘿，现在喜欢戏曲的年轻人可不多了啊。 嗯，而且是90后哈。 是啊，想寻觅一位踏实的男生为伴，要求男生呢也是本科以上学历，身高1米7以上，北京户口优先考虑，比女儿大的优先考虑。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857-945-980 857-945-980。 不过不知道他喜欢的是什么样的戏曲哈、 哎、 这中国的戏曲种类也那么多，各地还有各地的地方戏。 是， 你要说单纯从北京来讲的话，那喜欢京剧的多、 嗯、 还有好评戏的 评戏、嗯、然后南方一些什么黄梅戏啊、越剧啊，这些可能也还行。但你要说来一个姑娘，我就喜欢秦腔， 有个性。 对，但是呢这个可能就家里动静会稍微的大一点。 好吧，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啊，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北京朝阳女孩，今年27岁，未婚，本科学历，目前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年收入是税后12万左右，身高1米6，体重54千克。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北京城区的男士，89到92年之间出生的，未婚，本科学历，身高在1米75左右，体重在70公斤左右，有稳定的工作，事业单位最好，收入相当，人长得白净。啊，这个是一特殊要求啊。 要求挺具体的。 对，人长得白净，没有不良嗜好。家长的联系方式呢是18511095526 18511095526。他说到这个稳定工作，我想起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提的问题了，说、嗯、哎，老听你们征婚交友的内容，想问一下啊，就你们这里有的时候说的那个稳定工作和固定工作有什么区别吗？ 挺明显的，这俩区别 就是有都有工作呗，但是你要去细琢磨的话呢，其实区别挺大的。 对呀、啊嗯，固定是指的你不是做兼职，说这种打零工，是有一份固定的工作，甭管你是说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还是说按照人家这个单位的这个规律去上，这种叫固定工作。但固定工作未必稳定，虽然你现在一直有这工作，但是可能这个 啊，行业的这个变迁呀、啊、什么的，可能哪天咱们这个协议就到期就不续了。那这种就不够稳定，但也有一些岗位，就过去咱们所说的所谓的，铁饭碗呀、啊、什么的、这种有可能呢，就是只要你没有大的工作上的这个纰漏，那么可能这个岗位呢，你能够一直的干下去，干到退休都没问题，那种叫稳定工作。对， 关键是啊，就稳定的工作确实还是有一些岗位的哈，但是有很多年轻人他不想稳定。 我觉得这就是几种不同的工作的观念。现在实际上我们强调的这种市场化的这种，你说变革也好啊，或者什么也好，即便是传统意义上我们说铁饭碗的这些单位，现在也在引入竞争机制，要保证我们的这个人员啊，咱们说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就跟鱼塘里的这个鱼一样，只有这个水活了，鱼才能够有生命力。 嗯，好吧，给您解释了稳定工作和固定工作的区别啊。他还问了一个问题，说您这老说那收入什么10000+、20000+，那什么意思呀？那个加就是多的意思，就是年轻人使用的一种网络语言啊。 对， 嗯，这回您都明白了吧？他还问了个问题，说这三观一致，这个待会儿我们给您解释一下，因为下面这个信息就提到了这个三观的问题啊。 有，对，这肯定有。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姑娘啊，北京人。家呢住在朝阳区，是和父母同住的，未婚，1986年生人，身高1.65米，性格呀，这是自我的介绍吗？生人面前内向大方，熟人面前稍显话痨，总体来说性格温顺。 其实这样的人挺多的，就是跟你就看上去好像不太爱说话，但其实不是说他真不爱说话，就四个字儿，跟你不熟。 对对对， 熟了之后你有时候都拦都拦不住。 咱们同事他也有这样，就是 好多人都这样。 刚一来实习的时候，我说因为我平时看人挺准的，基本上第一印象啊，跟过后熟悉了以后了解差别不大。哎，但是就有那么零星的一些人让我看走了眼。就实习的时候，我觉得，哎呦，这孩子怎么那么文文静静的呀？这个也不招惹是非啊，然后也不爱说话，就默默的把自己的这个工作干好就完了。好，等最后正式进台工作以后，哎呦，怎么这么闹腾啊，这孩子？ 你刚来那会儿是不是也这样啊？ 我不是，我始终这么闹腾。 好，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位姑娘啊。 嗯， 总体来说性格温顺，善解人意。 对，海外留学硕士毕业，2013年回国，在企业里呢从事财务工作，月薪在10000元以上，生长在一个温馨的三口之家，希望寻觅一位有眼缘、三观均和、年龄啊小3岁或大5岁之间都可以。不过这一项呢，人家加了个括弧啊，仅为参考，非硬性指标。 嗯， 就是 仅为参考嘛。 大超过5岁，小超过3岁也是可以考虑的。 对，其实我觉得找对象这事儿吧，就是年龄啊、包括身高体重啊，就是差不多就行了。你不可能那么可丁可卯的， 是 吧？ 身高呢是希望在1.74米到1.80米之间，本科以上学历，有责任心，有稳定工作，月薪相当的，未婚，单身男士，北京户籍优先。联系方式呢是北京男士优先，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W121483362 W121483362。 好，这里提到了三观均和啊，就是三观一致的意思。我们给那位听众解释一下吧。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就得差不多哈。 对，这里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这些过来人啊，普遍的一个感受，当然我们说这个价值观呀、人生观呀、世界观呀都很重要，可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最容易引发矛盾的还是价值观。我们甚至于可以把这个价值观呢，给它再细化一些，既有这种人生价值层面的这种价值观，那我们是该做一个正派的人呢，是该怎么样的，这样的，这是一种。另一种消费上的这种价值观，我觉得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你觉得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它也很影响两个人的这个相处。 我们说的再简单一点呢，就是我们碰到一件事情或者对待一件事情啊，就看法一样，包括处理的方式方法一样，这样的话呢就不太容易引起矛盾啊。尤其价值观其实在婚姻当中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好，您明白了吧？您明白了，我们就说下一条了啊。下面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啊，女儿是88年出生的北京人，身高1.68米，未婚，本科学历，目前在一家国企工作，希望找城六区的，身高在1.75米以上的，未婚的，年龄和学历相当的，有稳定工作，有住房，人品好，孝敬父母的男士为伴。QQ 号码是28618213。留的是 QQ 的联系方式，28618213。 下面呢，这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1988年生人，身高1.64米，本科学历，在中学工作，生长在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75米以上，本科学历，有独立住房，父母有退休金，喜欢旅游的男士。同等条件下呢，如果是外地的男士啊，只要有北京户籍，优秀的呢也可以考虑。有意者呢可以和13718181260联系，13718181260。 我看到啊，这位家长为女儿征婚啊，对于属相有一个要求哈。 嗯， 我一看我就觉得这不像是孩子的自个儿的意愿吧？ 啊，真是。 八几年的孩子，88年出生的，本身对这个也不是太在意哈。 对。 孩子都不那么在意，您这儿这么在意干嘛呀？我看孩子又是在学校工作，更应该不太相信这些东西了。 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实际上啊，在我们收到的大家的信息里面，有人可能会提出什么属相方面的要求，也有呢年轻人自己写的会提什么星座方面的这些要求。我们在节目当中实际上把这些信息呢都屏蔽掉，一方面这些东西根本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大家把它当个谈资，茶余饭后聊一聊，娱乐一下是可以的。您要真拿这个去对照着去找对象啊，我跟您说，那最后吃亏的肯定是您自己。 对，这事儿就属于哈哈一乐就完了哈，这都是什么年代的事儿了。而且就如果说是家长帮孩子征婚的话哈，就是尽量让孩子自己去描述自己的状况，自己去写征婚信息， 对， 然后您帮着看看，添点什么加点什么，然后帮他发过来就可以了。 嗯， 如果说仅是我们父母帮着写的，那你也得让孩子给润色润色吧。 孩子就把属相都换成星座了是吗？ 就如果真的是星座的话，我觉得倒可以理解，因为这是现在年轻人谈论更多的一个话题嘛。 嗯， 那如果说征婚这事全部由长辈去掌控的话，它不对啊，这个位置是不对的。 对，是。 嗯，该操心的地儿咱们操，不该操心的地儿呢就别瞎操， 该放手放手是吧。 接下来我们再认识两位男士啊。 北京男孩，未婚，1990年1月生人，大学本科学历，身高1.8米，体重76公斤，都跟我一样，哎，除了岁数比我年轻一点， 可惜不是你。 真的身高体重都跟我一样。 嗯， 现在在银行工作，性格呢是内外兼有，希望对方也是北京女孩，中专以上学历，年龄呢在21到29岁之间，身高在1.61米以上，工作稳定，孝顺懂事，五官端正，身体健康，真心想成家。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3264158965，13264158965。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他是1986年1月份出生的，未婚，人是内蒙古呼和浩特人，身高是1.76米，体重80公斤，身体健壮。他出身于军人家庭，自己呢也是复员军人，三观正，有爱心，爱好广泛，喜欢运动音乐，是北京理工大学博士毕业，目前呢在中科院某研究所做博士后。 嚯， 户口是海淀区的，目前呢住在单位的公寓房。对于他的要求呢是92年以后出生的，研究生学历。对于星座呢有他个人的这个需求啊，后面这个是非理工科的文艺女生。嗯， 就不要理工科的，自己已经是理工大学毕业的了，想找一个稍微偏文艺一些的。 哦， 嗯， 但其实很多理工科的女生也挺文艺的呀，谁说理工科的女生就没有情调呢？ 对， 是吧？这我得替他们喊冤啊。 你就是理工科的。 我虽然不是理工科的，但是现在的这个理工科的女生真的不像是某一个年代理工科或者说理工男， 对， 给人那种感觉，不是的。嗯， 爱好也都非常的多样，而且很多人呢也都心里面藏着一颗文艺的心。 对呀，啊，你一加这个东西吧，你就会排除一大片。 对， 是吧？ 你就说文艺女生就行了，不用非得非理工科的文艺女生。 再说了，不是真文艺啊，文艺这个概念实在是太广博了。 是， 嗯，什么样的文艺啊？好吧，希望对方三观正，五官端正，性格开朗，热爱生活，善良懂事，情感经历简单。这位小伙的微信号码呢是28201884，28201884。 再继续的看几位女士的征婚信息，这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北京通州人，1989年人生人，大专学历，在医药销售行业里呢从事人事工作。女儿性格温和，诚实善良，身高1.66米，身材很苗条，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75米以上，大专以上学历，成熟稳重，有事业心，有责任感，有独立住房的北京籍未婚男士， 如果是通州的呢，可以优先考虑，这是为了方便啊。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353-246-481，353-246-481。 好，我们再来认识下面这位女士，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今年34岁了，身高1.7米，体重58公斤，大专学历，学的是旅游管理专业，目前是一家国企的职员，工作稳定，收入近10,000元，有短暂的婚史，但没有小孩，平时喜欢音乐，喜欢自驾游。女儿的性格开朗、大方、诚实、善良，待人真诚，希望找一位年龄在40岁左右，离异，没有小孩，人品好，有责任感，阳光向上的男士为伴。他直接写的就是离异，没有小孩。 对，因为自己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嘛，他可能 希望找有同感的人，是吧？ 对，或者是担心别人可能会介意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真爱面前这些都不是问题。 现在介意的越来越少了哈，这个不太重要啊。留的是母亲的联系方式啊，微信号码是13683348517，13683348517。 再来看下面这个北京女孩，今年33岁，身高1.64米，本科学历，从事的是金融工作，希望对方呢也是北京人，年龄相当，身高在1.73米以上，有稳定工作，待人真诚，真心想成家。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8611876011，18611876011。 这时段的最后一位女士啊，89年1月出生的，籍贯是湖北随州。 哦，出编钟的那地儿哈。 哦， 增厚一编钟嘛。 哦，那能说明什么？很文艺是吧？ 音乐天赋，这扯得太远了。 身高是1.62米，长相甜美可爱。户口是北京的啊，就是祖籍啊。 啊， 籍贯是那儿的啊，户口在北京，学历是本科，目前呢辅修在职研究生，在一家城市商业银行上班，父亲还在上班，母亲呢已经退休在家了。后面还写了一句啊，补充了一句，就是家庭多是普通军人出身。 哦，这是一个相当于给这个应征者啊，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你一定要先学会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才有资格进我们家门。你想这一家子如果说都是军人出身，那肯定生活当中也得保持一个很好的这个面貌啊。 起床得吹号，进门得喊报告，是吗？ 不至于那么夸张吧，但是我觉得肯定很多习惯上是得有点这种啊，这个军人的这种感觉在。 对，就是得利利索索的那种。 是， 行吧，这个信息量还是挺大的啊。好，家里有房，在顺义，有贷款，有车，刚摇。刚摇的意思就应该是刚刚摇上号，是吗？ 应该是这意思。 好吧，想找一位性格温和、善良、诚实、可靠的男士为伴，要求是全日制本科以上的学历，有房，户口是北京或者是南方户口也可以考虑啊，身高在1.7米，长相中上，这个 长相中上怎么评是吧？ 对呀、啊，这个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你看，我要以你为标准的话。 就我以我是以算中线标准还是算上的那标准呢？ 你还真把自己往好了说是吗？ 可以吧？ 还行，你勉强到个中吧。啊， 对对对。 所以这个自己标准哈，您觉得是中上了，您闺女觉得不是，这容易出问题哈。 对。 而且呢，要求这个父母通情达理，有意的话呢，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啊：18510836215，18510836215。 好了，我们这一时段的征婚交友信息呢，先给大家提供到这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今天京城帮帮团的第二时段，我们再接着为大家牵线搭桥。 一会儿见。 良夜晚秋，一门回首，此去几何，欲说还休，只念一人共你白首，管他什么前程清秀， 不想深陷一念只一天，只恨人间不够千年，人与微笑恩怨未报，遇见未了爱千年缠绕，若记忆不会苍老，何惧轮回路走几遭。

体态均匀，工作稳定，性格开朗，有上进心，有责任心，孝敬父母，家庭和睦，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希望男士呢是从事的或者是公务员，或者是卫生、教育、科研、国企、外企等等职业，最好是北京户籍。如果是外地户籍呢，人很优秀也可以考虑。不过呢，由于女孩的工作关系，有意者呢请先和母亲取得联系，电话呢是1369-137-2565 1369-137-2565。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女士啊，她是没有写户籍是吧？ 对， 女，88年出生，身高1米58，本科毕业，三口之家，目前呢从事的是私企财务的工作，工作很稳定，本人孝敬父母，积极上进，喜欢看电影，对对方的要求呢开朗幽默，老北京人，听这话的意思也像是北京的女士哈。 嗯， 身高在1米7以上，年龄30到36岁之间，没有不良嗜好，有稳定的工作。有意者呢请通过微信的方式联系，微信号码呢是13717527727，13717527727。 再来看几位男士，这是姑姑啊给侄子发布的征婚信息，北京朝阳区的男孩，1995年生人，这急招的早了点吧。 嗯， 95年这不刚23岁吗？身高1米76，大专学历，工作稳定，有住房，性格开朗，爱好旅游、音乐、运动。希望对方也是北京女孩，大专以上学历，外地户籍优秀者呢可以考虑。不过呢，希望你能够在北京啊有稳定的工作。年龄呢在21到25岁之间，工作稳定，孝顺父母，身体健康，三观一致。联系方式呢是姑姑的电话，13121515276，13121515276。 岁数小的先占上地儿，但是吧，有一个问题，就是年龄小的吧，有的时候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反正我年轻， 嗯， 我们还小，我们就挑，挑挑挑挑就挑过去了，哎。 对，也有的人可能是觉得呢，反正现在也还年轻啊，可能给了自己一个比较。怎么说宽容的试错这个机会，万一呢反正先接上先谈上不合适，将来反正可以再换，反正要都这么想的话呢，那咱们这离婚率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也不好是吧。 嗯，当然年纪就是我们所谓的啊都大龄的也容易出现问题，就是特别着急， 还是适中，该在什么岁数啊干什么事儿就去干就好了。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是北京人，1981年出生，是西城区的，双科大专，这个怎么解释一下呢？ 两个学科都拿到了 大专的学历， 就类似咱们说这个 双学位。对，咱们这双学位经常说啊， 对，双硕士都有。你看我只有双下巴，别的没有双的， 双眼皮呢还有 啊，双眼皮。现在随着年龄增长，已经越来越挤了。 好吧，身高是1米74，体重是77公斤，在朝阳区有房。本人工作稳定，善于学习，喜欢运动，有能力，性格稳重，从事的是 IT 方面的工作。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年龄在34岁以下，有稳定工作，身材苗条，贤惠，未婚。家长的联系方式是微信号13121172793，13121172793。 下面这位男士呢1980年生人，身高1米7，在编公职人员，家呢籍贯呢是湖南邵阳的，个性内向，是宅男啊，给自己的评价，宅男，有上进心，没有不良爱好，喜欢旅游和钓鱼，想找一位年龄在26岁到37岁之间的未婚女士，希望是小学老师和护士这两个工作的啊，打算在1年之内结婚最好。想找高富帅的您就算了，他就等于意思就自己承认啊，自己说自己并不是属于那种高富帅的类型，咱们就正式的这个好好的谈感情，不想那些。有意者呢可以先通过短信呀来联系一下，17319022681，17319022681。 短信是吧？ 嗯， 好吧，他是邵阳人哈。 邵阳人， 咱们同事有那个湖南籍的，有几位，还专门有邵阳的， 也有邵阳的 啊。我就听他们聊天啊，我就特别羡慕，我老觉得他们比咱们都会一门外语。 是北京人听这个身边的其他，特别是南方方言比较重的这些地方的朋友们说。两种语言自如的切换的时候、 嗯、 都会有这种心生羡慕的感觉， 尤其像咱们这种北京孩子哈，就特别羡慕人家哈。咱们会一什么呀， 咱们说他们也听不懂啊，对吧，你甭老跟我整这里个东 但是大多数是能听懂的，他们说的咱这一个字都听不懂。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这是一位邻居朋友帮邻居小伙儿征婚，男33岁，身高1.76米，体重110斤，学历大专。他说小伙子人很好，但是需要说明的呢是他是一位盲人，但是生活可以自理，也能够自己出门。我觉得他人品特别好，能力不错，获得医师资格证、高级按摩师证、音乐6级等，就是他本人有很多的证书啊。 嗯， 哇，那真的是挺了不起的、啊、 很多的才能、 嗯、对，喜欢唱歌，喜欢弹琴，性格温和，不抽烟也不喝酒，很孝顺父母。他是外地人，目前呢打算在北京发展，努力奋斗，争取呢有一个小窝。所以姑娘们不用担心他是外地男士，只要在北京工作发展就可以了啊。他的工作呢我认为叫双职，在单位有5险1金，自己呢也做一些小生意啊、哦，他这个双职不是我们那个意义上的双职、 啊、对对对， 就是他有我们现在叫斜杠青年 对对对， 是吧，解释一下什么叫斜杠青年，要不然下回又该有人问了什么叫斜杠青年啊， 你来解释吧。 就是他身兼数职吧、 啊、 简单的说就是身兼数职的意思。 斜杠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名片上不都写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吗， 一溜一溜的分开了、 啊、对，比如说他有可能是一个牙医，同时他可能是一个作家、 哦、 还有可能他又是一个什么花艺师，就现在的人身兼数职，有很多才艺、 哦、 那么有些呢只是爱好，有些呢还是可以通过就多的这份才艺再去挣一份钱、 哦、 多一份职业，是这个意思。 对，反正我也涉及这样的名片、啊、 你怎么斜杠，一个杠 斜杠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第二个杠 那个，哎，红娘啊，我还有一个，对不对、 啊？ 现在干的这个工作， 可以啊， 对呀、 啊，就是身份比较多啊。 是啊， 嗯，好，我们继续说回来啊，这位不错的小伙子啊，盲人小伙啊，工作稳定。他对于另外一半的要求呢，就是北方人，当然北京人最好啊。年龄呢没有什么限制，婚史呢也没有什么限制，有缘就好。微信号码是13611351183，13611351183。 下面这位男士是北京人，公务员，婚姻状况呢是离异，但是没有小孩，1978年生人，身高1.76米，喜欢足球、旅游、运动、看书、曲艺。还有喜欢曲艺的， 嗯，刚刚有喜欢戏曲的90后，这人家喜欢曲艺很正常啊， 传统艺术聚集了今天啊。 嗯， 家住在东五环，有车有房，希望寻找一位善良大方有气质有共同语言的北京女孩为伴，年龄呢最好在38岁以下，身高在1.6米以上，未婚或者离异无子女都可以，不过呢一定要北京女孩啊，这还是觉得有着共同的生长环境，大家更有共同语言一些。有意者请加微信57576305，57576305。 亲爱的，想求你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 陪我演场戏呗。 演什么？ 演我老婆。 嗯，演多久？ 一辈子。 老头子，我想求你一件事儿啊。 什么事儿啊？ 下辈子和我一起演续集好吗？ 停，好，过了，下一个镜头。 戏里戏外，您都是主角。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他是这样描述的：我们是幸福的四口之家 啊，那你还来干嘛嘞？ 人家就没结婚呢嘛，自己的父母家嘛，四口之家。 哦哦哦。 74年出生的，身高1.67米，体重65公斤，目前在教育行业工作，未婚，有房无车， 这位男士的性格呢，自我形容啊，很开朗、成熟、稳重，平时喜欢运动，也喜欢阅读。周六日呢，会和朋友们一起去爬爬山、看看电影，喜欢去看看博物馆。对对方的要求是这样的啊，北京女士优先，外地女士也可以考虑，学历本科以上，未婚，如果是离异没有小孩的也是可以的，身高在1.6米以上，年龄呢是上下差4至8岁之间，工作稳定，性格要开朗，身心健康，人比较简单，有爱心，包容，能够共同经营婚姻。这个他写得很好啊，婚姻是一定要经营的啊。 对， 而且呢他就是婚后打算要宝宝，就是说女士如果很在意的话呢，或者说不打算要小孩的话呢，他也就不考虑了，他们打算要小孩啊。联系方式是17800815753 17800815753。 再来看几位女士，1980年7月生人，身高1.68米，未婚，统招硕士学历，家和户口都在西城，是家里的独生女，在金融央企工作，家庭没有负担，性格温和，身体健康，身材较好。对对方男士的期望呢，是70年到81年之间生人都可以，未婚或者离异未育，大专以上学历，身体健康，工作稳定。联系方式呢是母亲的电话，13651027825，13651027825。 这帮帮团节目也是快10年了哈，最开始有征婚的时候，当时不是我哈 啊， 什么80的都觉得还特小的，现在80都马上奔4了哈。 你想以程茵老师和苏婷婷老师来讲一说，80后的小孩儿，那我们现在就都得是90后的小孩儿。 90的都不小了，90今年都多大了？28了。 最大的可不。 对啊，所以。哎呀，这是真是哈，长江后浪推前浪， 哎， 我们快被拍在沙滩上了。再来看下面啊，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1981年出生的，未婚，身高1.6米，学历是本科，工作收入都很稳定，女儿善解人意，通情达理，平时喜欢看电影，喜欢旅游。对对方的要求是年龄在43岁以内，身高在1.73米以上，学历本科以上，有担当，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孝敬父母，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都可以。家长的联系方式是13581701908，13581701908。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老北京人，今年39岁了，未婚，身高1.6米，体重96斤，本科学历，在国企里啊做行政工作，性格开朗随和，内外兼修，孝顺父母，爱好旅游、运动、音乐。要求对方的男士呢身高在1.7米以上，1972年以后出生，身体健康，未婚或者离异无子女也可以考虑，工作稳定，最好能有住房。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408761685，408761685。 好，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北京大型人，今年46岁，婚姻状况是离异，身高1.6米，学历是初中，性格善良，为人正直，身体健康，会过日子，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年龄相当，给人感觉清爽、干净、利索，身体健康，要有自律性，有能力，会沟通，感情专一，不大难，内心阳光，性格开朗，做事靠谱，能够顾家，不小心眼的男士。他对于男士的这个要求还蛮丰富多彩的哈， 非常的细致。 对，从这个自律能力开始啊。 对， 身高有要求啊，身高是1.75米到1.80米之间的。对于户籍倒没有什么要求，希望有稳定工作，有住房，如果是离异的话呢没有小孩。微信号码是13240420431，13240420431。 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今年53岁，离异，没有小孩，相貌端庄姣好，身高1.6米，体重104斤，自己啊做一个公司，本科学历，有中级职称，想寻觅一位年龄在52岁到60岁之间，有责任，有担当，有事业心，人品正直，性情温和开朗，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有自己的独立住房，真心想成家的男士。他的联系电话呢是13621370605，13621370605。 0055。 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是62年出生的，北京人，身高1米62，体重120斤，婚姻状况是离异，本人善良孝顺识大体，有社保没有负担，对于对方的要求是没有不良嗜好，性格开朗阳光乐观，年纪相差不超过8岁，有意者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联系 YELI2316 YELI2316。 再来看两位男士，头一个呢，这是替朋友征婚的信息啊。朋友呢是河北人，今年48岁，身高1米68，体重呢是134斤，婚姻状况是丧偶，没有小孩，平时啊自己做生意，也没有抽烟喝酒赌博等等这些不良习惯，没有其他的负担。择偶标准，希望对方女士身高在1米6左右，户籍不限，未婚或离异，身边没有小孩的都可以考虑。年龄呢，希望在38岁到50岁之间，通情达理，身体健康，真心想成家。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LZX7737588 LZX7737588。 好，最后一位男士呢，也是来自河北，今年是54岁，64年出生的，身高1米79，体重142斤。也算是一名复员军人啊。 对， 有医保，本人不抽烟不喝酒，很爱干净，目前呢是在北京打工，对对方的要求是户籍不限，年龄41到50岁之间，身高是1米63左右，体重130斤以内，不吸烟爱干净，微信号码呢是13501163457 13501163457。好吧，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内容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提示收音机前正准备给我们发送征婚信息的朋友，请一定按照我们的温馨提示呢来编辑信息，同时呢请一定核对好您的联系方式，因为我们今天在录制节目之前呢编辑信息的时候还是发现有几位啊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写的挺好，最后没有留下联系方式，那请您一定留下正确的联系方式。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部结束了，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真一家人心眼睛浮夸，这世界神鬼一念之差，假面下不朽是真话，苦海无涯浪迹浮华，我是谁寻找一个回答，路茫茫欲往前怎放下，第四方无天一圆花，抹在脚下练起心墙，远近已幻想却笑作荒唐，黑白间闯荡生死赌场，纸醉金迷疯狂终将散场，谁又是真放浪无心全占，终将随流年风化，我是谁寻找一个回答，茫茫欲往前怎放下，第四方无天一圆花，